欢迎嚟到我叉叉呢聊，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5年2月13日星期四，咁啊继续下啲低高科技产品盖式嘅回忆。 呢度系我 Tar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就脑残回忆嘅 系啦，系你啦。 脑残回忆系列媒体篇，我哋嘅补遗啦吓。 本来补下补几样，有咁大堆嘢我未讲过嘅系。 因为我哋上一次讲咧，主要系影片方面嘅为主，系有啲音乐嘅，但系音乐方面嘅媒体我哋大部分都冇讲，更加冇讲 Apple 嘅旧嘢啦。咁啊，所以我哋 Apple 谂住读下 part 六噶。 咁啊，呢度结合埋其他啲之前冇讲过或者系一啲影音为主嘅媒体去再讲一啲媒体相关嘅记忆啦。 嗱，首先我哋顺住时间线嚟讲啦。首先讲咗，其实而家仲系现在进行式嘅黑胶碟。 啊，呢个就我哋上次都有提过噶啦，咁啊补充翻少少啦，好多人都话黑胶碟嗰个声啊，好温暖啊，好窝啊，好 warm 啊咁样。其实咧，作为一个理科人，要好残酷或者遗憾地话俾你听，其实嗰个所谓嘅好窝啊、好温暖嘅声音嗰个嘢咧，其实系因为佢收录嗰阵时有部分声冇咗，系调翻转收录媒体本身嘅限制，令到佢个声有少少唔同，系有唔同嘅，但系应该算系一种缺点嚟嘅理论上。 但有时缺点未必一定系，有时缺点唔同，未必一定差嘅。有时 听惯咗或者系 而家好多啲DAP 咧播放机，佢本身系有模拟翻呢所谓黑胶碟嘅感觉噶，即系例如 Sony 黑砖咧，佢嗰个 setting 里面又系有个 setting 系咩模拟翻黑胶碟嗰种感觉嘅。嗱，咁嗰个黑胶碟咧，现在进行式原因就系咩？古老档时听近排系唔少反为出翻黑胶碟嘅。 我哋之前专题讲过啦。 系咯，我知道老师见到几，其实咧，我有冲动想买翻部，但系买嚟摆边，买嚟我攞俾咩播咧？我冇碟，因为佢又唔系贵咗压吹奖啊嘛，买嚟做玩具都会有啲播先得噶。 重点系空间问题咯，你部机本身唔大嘅，可以好到好细。我见过啲铁三角出嗰只好细啊，我哋上次应该又攞出嚟嗰张图，好细一部。问题就系你扎碟大啊，我都唔讲你嗰啲要收藏得好，可能要有啲保存装置嗰啲嘢，我唔同你讲嗰啲，就咁只碟本身都好卵压顶啦。 呢个系麻烦，但系嗱，同埋咧黑胶碟即系咁讲啦，即系依下历史就系、是、最早黑胶碟咧。因为佢收录设定咧就最多三分钟嘅啫，所以早期听嗰啲音咧，即系四五六十年代咧个录音咧，通常就三分钟嘅限定，系三分钟左右，系直至技术改良咗啦，可以一拆系咧拆到七分钟之后咧，嗰啲录音咧就嘭嘭嘭咁突然间超咗十分钟、十几分钟都有。 你留意下嗰阵时啲歌系好多时都系三分钟左右嘅啫， 因为录音技术问题啊嘛，又话嗰时黑胶碟嗰啲嘎嘎嘎嘎声嗰啲咧，而家你听翻嗰啲 remaster 咧。就算佢原音修复碟都系争，都系争呢只，始终都系录音问题。其实呢个就冇计噶啦。 不过呢只就一样都系有嘅啦，都系我年代之前嘅。反而我细个用嘅系吉士带，应该系大部分嘅童年回忆啦。 呢、这个就好长时期啦，因为我用吉士带时已经有 CD 啦。 嗯， 佢同 CD 重叠，因为 CD 好早期时 ，CD 基本上你唔带出街啊嘛。所以大家都用劇色帶嚟嘅， 即系呢个 Sony 嘅其中一个起死回生嘅产品就系 Sony 嘅 Walkman， 就系用劇色帶，个大细就一只手掌咁大，然后你可以通街听，亦都可以通街录。 诶、哎，当年我自己喺下俾人偷两部 Walkman 系咁啦。但系 Walkman 你真系如果你出一路听街，出去睇，即系一路行街去听歌嘅话，当时 Walkman 好潮嘅嘢嚟噶，带个死人 Sony 嗰只人嗰啲咁嘅耳机。 即系另一样就系、是。嘅回忆就系插资源包入去转， 系一定食带，食带系种仪式嚟嘅， 食带系剧 set 带嘅一部分。 系啦，当时咧另一种流行嘢就而家已经见，而家你间唔中会喺网络上见到啲相咧就咩咧，所谓嗰啲叫合体机啊，多合一机，两柄搭嗱，两个剧 set 带槽，一个 CD 盘，一个收音机盘。 我屋企有部咁嘅嘢，以前 系啊，我而家我公司嗰部，我就唔肯掉啊！佢嗰啲工作用同佢陪伴咗佢多年工作嘅拍档，明明都唔用啊，但系佢唔舍得掉。 啊，几年前帮我嗰人抌咗咯，亦仲有嗰啲而家冇噶啦，即系以前咧会有啲喺海滩度托住部劳联咁大嘅，应该叫收音机啦，但系其实就系嗰种多合一啦，有收音功能，有剧 set 带嗰啲。 咪就我豆，我而家我豆公司摆公司嗰部咪就嗰啲咯，有个手把，有个手板俾你攞住，插住两个喇叭可以拆出嚟嘅，跟住后面有好可以俾摆塞两嚿好啊大嘅电芯落去。 以前咧就系讲嗰啲人点样要无视公众秩序啊，就系扰人清梦啊嗰啲，就系讲紧呢啲啦，喺周街就攞住嚿嘢喺度过，因为嗰嚿嘢有翻咁上下 size 咧，个喇叭讲紧，所以几嘈。 嘈嘅系几嘈嘅。 而家都有噶。 而家嗰啲所谓嘅手机外放大声咧，你真系未听过嗰啲人播个剧式带嗰时可以几恐怖。 唔系咁你咁你去少啫。我夜晚咧，我喺启德跑步咧。即系而家企得，即系企得体育园嗰度啊！有周实时有啲有就咩咧，揸架单车后面整个好乸巨型嘅喇叭喺度揈，嗰啲喇叭喇叭 啊，类似咁嘅情况啊，精神续作嚟嘅，但系当年就系用剧式带噶啦，主要就系咁啊。剧式带个好处咧就系、是其实佢可以好容易咁录音啊，就变成你可以录啲信息，然后去交俾对方。浪漫啲咧就系攞嚟告白用啦，就有其他各种用途嘅咁啊。 非常唔浪漫就系咩咧？正宫啊， 留言咯、 啊，留言啊嗰啲啊，因为好多，因为我之前一排前睇啲犯错嘅书就系、是、啲证据咩，全部失就唔系录音带，啲其实带听佢听啲抄听到就癫咁就系、是，几千盒就其实带逐仔逐饼听， 因为基本上你加速有听系有极限噶嘛，咁啊唔使咁正式嘅，有时系出街嗰阵时，你留翻几句嘢俾阿妈。有时唔一定要用纸条，可能比较详细啲啊，比较多嘢讲嗰阵时，你咪录音录低佢咯。因为嗰阵时冇留言信箱呢样嘢噶嘛，鬼啦或者系。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比较动漫啲就系咩咧？啲个乐手录低录音之后死鬼咗，跟住之后留言，跟住后面掘翻出嚟嗰啲嘢，跟住发咗嗰啲咩告白之类嗰啲嘢。好多啊！啲录音带嗰啲啃入啲桥嘅玩好多玩不厌，其实都有嘅。周不时三不五时就有咩一啲喺啲我死咗几廿年嘅乐手里面，佢仓里面揾到柄剧 set 带，然后当年佢录低出嚟，然后咧就将柄剧 set 带重新修复，然后攞出嚟卖。间唔中有一单噶啦。 因为剧 set 带嘅保存比较弱啦，你放得耐嘅话咧，个信号会越嚟越差嘅。咁啊，毕竟系磁信号啦，所以佢要做完修复才可以攞翻出嚟啦。咁另一个用途就唔关音乐事嘅，香港比较少见，日本比较多见。来电录音，我哋嘅留言信箱通常系电信箱提供俾我哋噶嘛。一般好少用家用嘅录音机啊嘛。日本嗰边咧，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就已经有留言录音。 睇金田一啊，睇嗰啲漫画成日有啊。 用嘅就系剧式带，有啲系内置嘅，完全内置嘅。不过通常就系、是比较功能好少少嘅，都系可以直接入带去记录嘅。你听翻个饼带去做留言啦，嗰类嘢。当年嘅剧式带年代啦，因为平同埋可以容易重复去录音咁啦。仲有一种咧就比较少见啲啊，开盘式磁带。 我最睇最初我揾资料时见到叫 Real to Real to Real Peps 乜嘢嚟嘅，一睇哦，嗰啲大啲，呢种咧就咩？你只有喺嗰啲专业录音室几廿年前嘅先见到呢类咁嘅嘢嘅 电视台啦，或者 系咯电视台咯，你而喺电视台啲片啊，你见到就系嗰饼嘢嚟嘅，我系唔知嗰啲嘢咩嘢，系直接我揾资料时先见到录嗰啲就咁大啊？ 唔知录音嘅，亦都可以记录埋影片嘅。即系嗰本好乱大部，我从来冇用过，见就见过啦。即系有时啲电视台啊嗰啲，佢哋 我通常一般嚟讲，电视前我所谓嘅母带咪就呢啲咯。 其中一种咯，其中一种唔一定全部咁啊，比较专业啲啦。因为佢个其实主要讲紧系佢个带本身个质量比较好，频宽比较大，宽度比较大，可以承载资料比较多。唔需要压缩咁多压缩落去，咁佢嘅声会比较清楚啲。用个剧式带你都知道，佢个声其实真系听到嘅程度嚟嘅咋。咁你想要专业啲嘅，咪要揾啲大部啲、劲啲嘅嘅机啊。佢你可以视为佢一个大部啲嘅剧式带，基本上原理系相似嘅，材质都系相似嘅咁样咯。 跟住就去到所谓嘅 DAT 点咧？因为我真系未用过啊。 我可以想象，但系从来冇见过。 就系呢啲。我见过， 就是虽然它是用磁带的，但是里面的信号是数码信号来的。刚才我们讲剧式带啊、黑胶碟那些都是模拟信号来的嘛。 它有点像类似 MD 咯，就是那种叫什么它用数位媒体，但是它是模拟摆下去，那种调转摆下去咯。 其实磁带机里面的信号都是数码信号来的，一样意思，不过它载的是音乐这样而已嘛。我没有见过人用。理论上我知道可以存在啲咁嘅嘢嘅，但系我真系从来冇见过人用个样同剧式带一样嘅， 基本上 嗱，呢样嘢我当时其实系有啲机系有支援嘅，好似我唔知道有冇冇买过，因为我几我有有好似有好似冇啊，因为当时喺花园街咧，嗰啲影音铺咧成日卖好录音带咩，即系录音带黄金年代啊，系好多款录音带，有啲录音带仲出咗咩叫四倍四倍咗八倍出八倍重嘅，即系 Vanguard 缩录啊缩收录啊。即系啲人系咩纯粹录位录音嘅啫嘛，即系录嚟录口信咁样，咁佢张饼带四倍啊八倍咁样拖长录咯，都有噶。 其实佢就系播控制佢播放速度，然后再运算翻出嚟啊，应该系咁，我唔系好肯定啊。咁如果呢对嘅变形嘅其实带咧，仲有一种类似嘅嘢嘅红白机嘅记录装置。香港我从来冇见过实物，我只系知道佢理论上存在啫。真系存在嘅，真系存在嘅。红白机嘅而家我哋大部分知道嘅卡带去储存，通常系用一粒纽扣电池去 keep 住俾通电俾佢，去令到佢可以记录低啲嘢噶嘛。但系呢样之外，仲有一种用磁带嘅记录装置嘅。另外要买部嘢，嗰部带个饼带真系我哋录嘅磁带嚟噶，嗰种就 DAD 类似啲一啲。 系，不过真系未见过 啊。我知道佢嘅存在，见过片，但系冇摸过实物，亦都冇见过实物， 因为。香港入咗嚟就已经系磁碟机噶啦，已经系格格格磁碟机噶啦。 佢系用咗 cassette 带去记录，其实是一个声音嚟噶。佢系将个电池资料转咗做声音信号，然后到佢读取的时候调翻转，将个声音信号转翻做电池资料，然后就系记录翻佢嗰阵时游戏嘅状态。有冇咁嘅机喺度嘅？因为部机本身就同部红白机一样价钱咁滞。而且佢支援嘅數量非常之少，生產得非常之少。先講呢個係老任嘅正規產品嚟噶。 係，每間公司都好多類咁嘅古靈精怪產品出咗之後唔賣得算緊數，所以 試驗性咯。 大驚小怪，啲人成日話大驚小怪啊嘛。咁實有啲嘢，實有啲咁嘅嘢噶啦。有一個娶老婆包生仔咩？嗱，跟住咧就跟住咧試好長時間粒咁大牙咗，我都係好長時間。嗱。上面讲埋，即系拆讲下我啲老残回忆，就系我第一买嘅动画歌嘅媒体就咁大，橙路嘅Laughing Heart， 即系信和地库嗰度有间铺头系卖好捻多噶嘛。 嗱，信和啦，金都啦，跟住湾仔，我写咩商场唔记得咗，总之系三间嘅香港嗰时，后仲有嗱呢样嘢就又要讲下。 其实嗰啲系咪正版嚟噶？ 正版，我盒系正版嚟嘅，但系嗰时好多翻版噶。当时咧， 正版翻版分唔清，都捞 Q 埋一齐卖咁就系。 我买我间正版嚟嘅，仲有租带嗰时租碟铺添。咁咧就讲埋翻版讲埋啦。咁其实你嗰时好兴嘅，喺信和又有啦，跟住啲各楼书店又有啦，就系咩一大堆嗰啲咩翻版录音带、动画录音带，甚至系咩广播剧录音带都有啊。当时我买嘅，我有一盒咧咩？九月超人 R 嘅做阿麦 CD 咧，讲个剧咧就录就录翻嘅，因为正品边买到啫，呢啲咁嘅嘢都系好多噶。当时我谂真系，因为嗰时你买得起，真系买得起都几散，好贵下。咁有人就买咁样，好平啫嘛，唔知几廿蚊盒啫嘛。而家本来都有差嘅质素，受啲人投有一听就算噶嘛，嗰年代系。 咁你调翻转，你原本如果系电台电播出嚟嘅啲声个质素，大家都心知肚明啦。你要咁靓，你都录 Q 埋佢啲背景杂音啦，冇用。 系啊，嗰系维即系维持咗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嘅，要咁大嗰个黄金年代，系CD 开始大家就叫做咩？CD 出现咗啦，大家开始叫做咩？有所追求，但系都要靠 CD Walkman 啊，即系我哋叫 Discman 出现，大家先开始有习惯带 CD Discman 出街啫嘛。 我好后期先买，因为最初嘅 Discman 咧，其实几大部啊，你谂下碟本身个都有一定面积噶嘛。我部机本身 唔系点样仲有 cassette 维持咁耐啫，就系跟住 cassette 大细啊嘛。后嚟 Sony 啦，又系 Sony， 就出将 Walkman 变 Discman， 即系个碟，佢最初一个四方形嘅，后嚟变一个圆盘形嘅。我买咗几个。 到最后嗰阵时，我有 Sony 最后期，几乎系最后期嘅 Discman 啦。基本上系一个 CD 盒。 系啊。 仲要唔系四方形嘅 CD 盒啊，系圆形嘅 CD 盒，加咗嚿嘢啊，咁嘅 size 嘅 厚少少咯。我自己曾经买，又我都买咗唔知几多个啦。 即系而且非常之襟跌，因为我唯一一次单车炒车就系听用 Discman 听住歌，然后炒车。而且嗰阵时咧，我唔肯定嗰阵时我速度几多，但系我快过隔篱架私家车，我唔知几多啦，最少40啦。系落车嗰阵时，落车 U turn 转弯睇唔切，嘣一声车咗去，部机成嚿跟住我飞咗出街。同我离开咗，飞咗出去，一嘢撞咗入埋个墙度，撞到个单车龙头都歪，都歪 Q 咗。我当然受咗伤啦。咁然后部机系好劲，佢断咗大概5秒左右，就重新再继续播翻啦。 好实正噶年代。 嗰、那个年代 Sony 嘅机器可以要实正起嚟，可以好捻恐怖噶，即系 同埋嗰个年代系好多呢牌子，因为我都见到讲过啦，呢十几廿年嚟咧，日本所有高科技产业其实系完全系佢自己攞嚟嘅，堕落晒。但系早廿年前，即系九十年代咧，咩 iWa 嗰啲系好多唔同牌子噶，好似爱华咁佢。当时我是一个叫做咩？你买美索尼啊，爱华咯，爱华系其一个好受欢迎的牌子嚟嘅。 嗯，咁调翻转讲，因为 Disman 其实生产门槛、技术门槛其实唔高嘅，一部 CD 机再加个读 CD 嘅，再加个播放器， 甚至而家好多人都买，而家好多人咩买 Disman 做咩？听嗰啲咩教学材啊，即系例如话买本嗰啲语法书，系咪送个 CD 俾你嘅？跟住摆 CD 嚟播咯，而家好兴噶。现在还有的，你上亚马逊打 CD Walkman CD 播放器呢，他就一大堆什么慢速一半速四分速给你慢慢听听着讲，那些那些功能的还有的其实。 啊，而毕竟就是到现在为止歌曲售卖歌曲其中一个实体的主要载体依然都是 CD。一来就是正版就很少话要求你很高容量的，反正一日碟十首八首歌甚至两三日碟有 single 的存在嘛，那只好小的。好细的碟啊， 系咯，诶，呢个要讲啊，啊，呢个阵间讲埋 CD 先，讲埋散花一现嘅细碟， 两日嗰啲一般全部包括都系叫做异形碟， 系啦， 唔系咬你嗰只异形，即系形状唔同嘅， 大约几寸咧？两寸到啦， 有四方形嘅，有细咗好多嘅，我哋一般叫 single 啦，即系包括 我屋企仲有大沓啊。 包括 game keep 啊，嗰只碟啊，都系细只碟，甚至你可以将 USD 嗰啲都系视为一只，因为冇人都讲过一定要咁大嘅，以前都会有噶。我唔知系为悭钱啊定乜嘢咧，有时做啲推广嗰啲嘢咧，会送啲碟俾人咧，系会送个细碟噶。我甚至见过卡片型嘅，长方形啊，即系我哋嗰啲信用卡啦，嗰个 size 中间有个圆圈，然后你放落部机度，唔需要特定嘅机噶，普通 CD 机都读到嘅，其实好简单啫嘛。佢 后来 MD 咪咁样咯、，MD 其实只不过系依种所谓叫细碟嘅变种啫嘛。咁讲翻啦，讲咁啲细碟咧，我自己屋企有一大沓嘅。当时因为当时系呢类所谓 single 碟嘅巅峰期。 点解叫 single 就系因为 就只摆两只歌， 一只碟只有一首或者两首歌。一般会调翻转会叫成只完整嘅 CD， 通常系专辑啦，入边通常有十首八首噶嘛，嗰啲会叫大碟。会咁样叫要分开， 但后嚟而家就后嚟就而家大碟都系摆两只歌啫， 反正你都系一个载体嘅啫，个碟又唔贵嘅，反正 唔错咯。但系嗰年好兴噶嘛，佢好得意嘅，佢咧因为佢本身只碟好细，所以咧佢出位方面佢摆放咧就咩一个好长条嘅盒， 然后两只放两只碟， 上面咧就系一个 CD， 下面咧就系咪一个架咁扣住啫，即系只碟就系咪一个假嘢咁撑住，等拉长佢嘅啫。嗰时好多呢度好多嘅， 个长方盒入边会放两只 single 噶嘛，通常都系 就一只就下面嗰个系一个框咁样，个框俾人搣， 剩翻嗰个咪搵嘢霸住佢咯。 系、那个框仲有搣咗佢添啊，有啲人搣咗佢添啊，方便收藏。 啊， 系当时系而家有啲人所以一见到有时喺 X 里面见到人落话咩未见过啊，廿几年前嘅嘢。 即系理论上应该系冇问题啊，因为佢只要系旋转对称嘅形状咧。就冇问题，旋转嗰阵时就冇问题。不过就听闻唔少四方形嘅碟啦，唔一定系长方形啊，唔系四方形啊。长方形理论上都系旋转对称噶嘛。如果你部碟机或者系你部碟本身嘅品质唔好咧，系会转爆碟嘅。尤其是揈得快嗰啲咧，嗰啲 N 倍速嗰啲咧，系会转爆碟噶。我试过一次整烂咗部只碟喺部机入边，间接整烂埋部机啦。CD 喺入边揈烂咗。应该是因为我不肯定是不是因为它是异形碟，不过因为烂了那只是长方形的，刚刚讲卡片型那种。 哎，那 CD 烂碟呢，虽然说 CD 说可以摆几十年，但是如果你是买那些老番碟的话， 前提你不花不烂咯。 但是如果是老番碟的话，基本上八十年八载就可以甩曲啊那些东西的。尤其是呢当时很兴老番 CD 呢，摆到你摆老番 CD 啊老番 VCD 呢，你八十年八载拿出来的碟呢就已经甩到呢一蓝一忽就甩到。 原因呀，首先就第一样 ,CD 同 DVD 虽然望起嚟外观一模一样，但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唔同嘅就係 CD 嘅记录资料嗰层 我哋通常成日会呵佢啊，唔系呵护个呵啊，即系呵起个落去，然后抹咗个部分咧，其实系胶嚟嘅，纯粹一块胶嚟嘅。佢反面嗰边先系金属面嗰边啊，先系记录资料嗰边。当然你向外嗰边系俾你睇印刷图案啦，向内嗰边先系佢嘅啫。嗰块嘢系贴住一块塑胶嘅，只要贴住块嗰块金属嗰块嘢咧，有任何刮花咗嘅话咧，你只碟就冇咗噶啦。你前面塑胶嘅部分花咗咧，你都仲可以尝试去整翻佢，因为嗰部分其实是一个光学折射嚟啫。佢读取嘅系金属嗰边，两样情况会令造成嘅损害。一就系你真系刮花咗嗰边嘅金属层，二就系金属层同塑胶层之间嘅黏合，随住时间可能你嘅金属会氧化啦，诸如此类。另外中间个黏合唔好，佢离开咗，我唔知道，但我见嗰啲劣质嗰啲老花碟就成日出现噶啦。嗰块金属片拱起咗，有个气，唔知点解有个气泡入边，各种离开咗嗰块金属片，只要离开咗嗰度，就会导致读取透读嗰阵时咧个角度出有偏差，读唔翻原本嘅资料，然后只碟就报废咗噶啦。其实主要系受伤喺度，而 DVD 咧系会将嗰层真系有资料嗰层金属层啊夹咗喺两层胶之间嘅，所以就相对比较安全啲。不过我哋翻翻嚟 CD 啦，咁 CD 好多时都系点解会劣，成日讲劣质 CD 就系佢倒上去，应该黐上去啦，应该我唔知个工艺系如何啦，总之将我个金属层黐落胶嗰部分，成日黐得唔好。咁呢位个动作就叫压片，其中一部分啦，就压得唔好嗰啲咪会出现咁嘅状况咯。虽然相对嚟讲自己写读写嘅就会可能会仲会大镬啲啦，咁样。 只系比较麻烦，亦不过算啦。唉，有时啲保存嘢唔好相信话摆几十年嘅嘢。佢讲句， 点解佢相对会比较容易保存咧？因为佢系数码信号，佢系数码格式嚟嘅，所以少咗一个半个咧，唔会对佢有好严重嘅影响。你可以甚至可以计翻出嚟嘅。而且就因为它是数码格式，所以很容易可以转入去你电脑里面的资料里面。其实不是说件东西可以 last forever， 而是那件东西可以很容易地完全一样地保存下去另一个媒体里面。模拟信号很难做到的，你模拟你有个读取的过程，读的时候读得准不准是一个问题，到你再刻入花件模拟的东西里面，刻入去的时候刻得啱唔啱都是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说剧式大蛇都是这样，你对敲的时候录嗰几次咧，就会唔系个碟本身啦，即系 A 带落去 B 带 ，B 带又录俾 C 带 ，C 带落去 D 带，录多几次咧，啲声就沙沙声噶啦，听唔清楚噶啦。 咩？好简单啫，就算冇话咧，有时我要话黑啲时候，啲档案吸嚟吸去都有呢个问题啦。 但系数码格式只要冇信号冇丢失到嘅话咧，理论上可以完全保留翻落去嘅。当年是好大工程啊，我大佬好鍾意 Beyond 啊，佢收埋好多 Beyond 嘅 CD， 然后将佢全部变晒做 MP3 怼落去电脑入面。先唔讲 MP3 可能有个压缩嘅呢个问题先啦，个容量系非常之恐怖嘅。 当时我都玩过，当时我最鍾意讲古仔就係咩呢，喺日本读书嘅时候，附近嗰间吉他人而家执咗粒啦，就前一排返过，而家我执咗粒吉他人讲 CD 部里面入咗会。用了大半年时间，每日狂租狂租狂租，跟住租嘅所有即系能够即系有兴趣全部租晒，全部烧晒烧晒 MP3， 然后摆咗然后烧咗碟度。用 CD 装 MP3， 咁嘅容量就好惊人啦。因为一只 CD 大约76分钟，但如果你装完如果你嗰时你冇乜要求用一200 K 嗰啲嘅格式嘅压嘅话咧，即系几千只歌可以黐引线嘅。 虽然啦，调翻转啦，即系一般嚟讲，我哋讲七八十分钟咧，系真系无损咁压落去啦。但系MP3 佢系可以压成 MP3， 但系咁样嘅话咧，大部分唔系专门系做 player 嘅嘢咧，其实读唔到佢嘅。格式问题，不过主要系因为佢我哋讲七八十分钟嘅一个 CD 格式嚟噶嘛。咁去到时间去到 DVD 啦，其实佢一样系有类似嘅物体啊，用 DVD。这个媒体去装的音乐碟，因为声音需要的容量其实是相对比较没那么大，相对影片可以无限地多，我们之前讲过你无压缩的碟影片是 size 是很恐怖，是大到是你基本上不会就这样 save， 一定会做压缩的，但是声音是可以完全无压缩地对下去，你俾个 DVD 嚟，咁佢咪整采样咯，提高佢可以多几个channel 啊，多几个声道，系有啲咁嘅样嘅嘢啊，但系好少见，真系好少见。 反而咧，而家仲有嘅吓，就所以叫 SACD。 就是所佢叫做咩，能够收到更高频率嘅嘅信号嘅 CD。咁你呢个咧，其实咧而家系仲存在嘅，即系嚟去影音展咧，你会见到仲系卖嘅。 有啲特别高要求嗰啲人会用呢用 SACD 噶嘛。 但系一直都系唔流行嘅，亦都可以咁讲，系因为尤其是当网络出现咗所谓叫做咩FAC 咁嘅格式之后咧，呢度就越嚟越唔流行啦。就纯粹即系某类发烧玩家，我有几只，因为系嗰啲咧去影音展咧入场必送一只 CD 俾你嗰啲啊，去翻回俾你嘅。 我觉得尤其是 MP3 出现之后咧 ，CD 已经系相对地比较优质嘅声源嚟噶啦。你 MP3 当年 MP3 讲紧系 128K 已经叫多噶啦嘛，压啲声系压到不成人形嘅。你听翻我哋已经旧嘅 format channel 啊。96K 啊，大佬， 甚至64K 试过啊，因为我用单声64K 其实系128，我要咁样，我要讲翻先一样就系，通常如果128就立体声128，咁如果单声到64嘅话，其实等于立体声等于128噶啦，其实咁计嘅。 但系都系，就算你嘅128都唔系好好声嘅啫嘛，听到嘅啫嘛， 系啊， 但求听到嘅啫嘛，所以相对嚟讲 CD 已经好高噶啦嘛。 咁其实我而家128，不过我用MP4。相对 AC 格式相对讲，佢个喺高压缩之下，佢嗰个保存信号系相对好啲嘅。 咁啊 ，CD 其实系高音频同低音频，主要系讲紧泛音嗰度咧，收得冇咁准，冇咁多啊嘛。SACD 咧会收埋嗰啲声，咁即系成日嗰啲咩亲临现场嗰种感觉。点解 CD 冇咁嘅感觉呢？好多时就因为佢冇咗呢啲泛音。太过准确嘅论述，你问翻我啲发烧友，我真系唔系好熟。但系总之就系 SACD 会收埋呢啲嘢。其实 DVD 一样系 DVD 嘅声嘅，我唔知点叫佢啊 ，DVD audio 啦，都会有呢啲嘢嘅。咁两个格式系竞争紧，最后咧就 SACD 咯， 应该 SACD 赢咗嘅。 虽然都系惨胜，都系冇人用，但起码就叫做你仲会知道咯。 最少要继续用紧啦。 系咯， 理论上甚至去到 Blu-ray 年代都系有 Blu-ray 嘅声带啊，我谂嘅，但系 冇人用过嘛。 你攞廿 G 嚟放乜鸠啊，大佬？你点样取样？点样高取样？点样攞埋边度？如何那样？都用唔到咁大噶嘛？ 冇人用过，根本上即系你用嚟又系 理论上存在，我知道理论上存在咯。 即系佢用咩外文资料见到啲咁嘅嘢，但系实际上又真系冇人用过，好坚老实嘅。 咁啊 ，CD 应该系光碟类就讲到呢度啦吓，咁啊补充一翻一个同音乐冇咩关系，但系上次讲过嘅，即系一种储存技术。因为后面会仲会讲一啲 SSD 啊，即系 first line 啊嗰啲相关嘅。我但系我讲呢样之前，先讲个介于中间的。Fast Nano 即是我哋而家讲嘅 SSD 啊，或者手指啊、SD 卡啊、CF 啊嗰类，全部都系基于呢个技术啦，闪存记忆体啦。佢嘅优点就系佢断电之后系唔会冇咗资料嘅，咁所以我哋可以攞佢嚟支付嘢啦。咁缺点就系速度相对比较慢。咁相对佢哋嘅咧就系 RAM， 即系我哋讲嘅随机读取嘅记忆体啦，速度快好多。但是一断电就会冇咗噶啦。以前啱啱就提过嘅，以前我哋红白机啊、超任啊，用要储存嗰阵时嘅方法就系放粒纽扣电落去，用最低嘅电咧去保持嗰部 save 嗰粒嘅 RAM， 嗰嚿系 RAM 嚟嘅啫 ，RAM 定 ROM 唔肯定啦。可惜嘅应该系 RAM 啊，入边嘅资料保持佢喺度。所以如果唔小心甩咗粒纽电出嚟，或者粒电冇电嘅话咧，你个 save 冇咗，咁你就听个诅咒之书嘅声啦。当时是这样的，但是它出现了一个中间形态的一个可有记忆能力，但是又不是闪存记忆体，一种非法就是Intel 的奥腾 OPTANE 的一种储存媒体，叫做不是一种音频，它速度有接近 RAM 的速度，但是它也可以记忆它的东西， size 就比那时的 SSD大少少，最初的时候啊，因为嗰阵时 SSD 最初出嗰阵时，我哋上次有提过啦，啱啱出嗰阵时系得有16G 同32G 两个版本，第一个家用的或者系非军用嘅 SSD，Intel 嗰只 X25E 系得32G 同16G 两只版本嘅啫，非常之细，但系嗰阵时嘅奥腾咧已经可以做到64G 啦，速度就而且仲系远比当时嘅 SSD 快，咁。好似好劲哦，问题就系佢一连串嘅灾难之后咧，我相信大家系从来冇听过呢个格式嘅，而家你仲可以买得到嘅，插落 PCIe 度嘅一种，最后爹不清娘不爱，两头唔到岸。你话佢快，佢唔够 RAM 咁快； 你话佢大，佢唔够 SSD 咁大，一个废柴格式嚟，最终连 Intel 都放弃咗佢噶啦。佢中间式咁啊，睇一睇在啲咁嘅存在啦，即 系我头先我有冇讲 MD 啊？ 未，唔系我哋上一次咪讲过 MD 咯，上一次我嘅嗰一边。 MD 啊，嗰个我就又可以去 Sony 博佢嘅博 Sony 嗰个都唔系博物馆嚟嘅，纯粹嘅 Sony 场咧喺银座，跟住我其中一个展出部 MD。我有我呢部机啊，撞鬼！即系嗰啲系咩叫老呢？就系、是、人哋攞嚟摆博物馆嘅嘢，发现到原来多你自己玩过唔少日子，呢就是所谓老啦。 嗯，我当年大佬有部 M D 机，我都攞嚟玩过下，但系冇自己用，主要系贵，啲带啊、机啊，全部相对，因为佢相对 cassette 带系贵。但是后来就变成了 CD 了，现在是 CD 年代了，可以。 它就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在那时候有好处就是什么，它可以录。那你就可以好，我就最喜欢什么播着 CD 机，然后呢就一路剪辑自己做自己的专辑。即是现在 playlist, 即是现在我们讲的就是现在用的专用 playlist, 就当时没有的嘛。那自己录的其实逐只 CD 机那里，一只碟一只碟逐只碟过 MD 机那里，过来过来，一只碟带出去十几只歌带出街。好潮噶嗰时 MD， 嗰时 MD 都买唔少嘅。 哦，咁呢个系 Sony 嘅行销嚟，我仲记得佢个广告啊，我有 MD Sony MD 呢个香港嗰时系广告嘅口号，我唔知点解要而家仲记得，但系真系入晒脑咯。 佢就而且 MD 就真系俾 MP3 机打死嘅，即系嗰时好兴噶嘛，128 Mbps，一只手指嘅，好似人哋嗰试管嗰啲咧， 一只香口胶嗰阵时讲嘅系啊。 系我教，咁嗰时我都买几部，嗰时喺好平嘅啫嘛，几毫水嗰时摆，唔知几毫水摆喺黄金买到，插咗耳机落去听，冇咩，总之就咩，你拍电脑度，然后将佢抌就去佢照播，冇乜选择嘅，咩都冇噶啦。 反正你都系将 CD 压做128K 嘅 MP3 噶咯，直接用 MP3 机咯就 系咯，而128咩 MP3 摆廿几只歌啊，摆好多歌可以。嗰时就你就佢变相咗就代替咗叫MD 机咁样。以前我个黑电脑里面就咩啊，出门口之前插住手指落去，然后咧就摆歌落去，然后咧就一路听，但好麻烦，因为你插嘅歌少嘛。但其实好有型噶，其实嗰时设计啲机，有啲嘢香口胶，有啲好似圆形试管咁样， 各种各样啦，入边其实都系flash drive 嚟嘅，即使而家讲嘅闪存记忆体，入边一件你可以想象成一个唔可以换嘅 SD 卡咯，即系亦都有食 SD 卡嘅，有食 CF 卡嘅，最邪门嘅 Sony 其实有出过食 memory stick 嘅 MP3 机，但佢系唔中意嘅，因为同自己 AMD 机打对台啊嘛。佢系好压力、好力压地唔想出佢啊！但系 M D 始终都打唔赢 M P V 机，方便程度系两回事嚟嘅。因为 M D 点细小、轻巧、方便都好，都系一只要转嘅嘢嚟嘅，有个旋转嘅部件喺度。你部机就可能唔可能做得太细，但系 M P V 真系一条就可以搞掂噶啦。好，你只要细嘅话，可以非常之细。你睇 Shuffle 啦，唔系 Shuffle 啊，系 Lalo 啊，屌乸声嗰部嘢。是不是 Lalo 最小的一部叫是不是叫 Lalo 啊 ?iPod? 最后一部是 Lalo。 不是 Gap, 师傅。一个夹仔夹住了一 嚿。师傅咯。好啦，咁之后我一跳到去 MP3 机的年代的，可以叫做什么最后就是集大成啦。 理论上 iPod 都是 MP3 机的其中一种来的。 嗱，咁啦 ,iPod 就是当时我讲过啦 ,40, 当时就出 iPod 呢就5G 的。当时啲人喺笑话，边有买个5G 咁大嘅嘢啊？得十个钟就电力。 因为佢用嘅系1.8寸嘅 hard disk。 系啦。 理论上嗰个插头同 CF 卡系一样嘅，所以系有人魔改将个 hard disk 换成咗做 CF， 系 work 嘅。 得嘅。 系可以咁样做嘅。虽然后屘就，唔好你出啦，我自己出。佢后屘系有出用内置 flash drive。 嗱，首先就5G 啦，跟住就20G，而40G，最后咧。就120G 嘅，我记得我冇记错，咁咧嗰个叫 iBook Classic， 系好长时间，系应该我去到系佢停产之前，都系我主要攞嚟听歌嘅，因为佢容量非常大， 佢一路都主打就系容量好大啊嘛， 系啦，又系 甚至相对于其他嘅 iPod 都好啦，佢都依然系咁样主打嘅。 嗱，佢当时佢广告就系咩？将几千只歌啊，做一点收喺一个手势。 咩几千啊？几万首歌？5万首歌啊？ 唔系最初系5G嗰个广告系4000只歌，我要记得嘅。后嚟就越嚟越多，20G、40G 同80，去到系咩？120G 嗰时候，我自己一个系当时咩？攞去整佢，佢换佢帮我整，帮我叫做咩？冇整啊，换个新嘅俾我。 好似嗰时几07年啦，系几耐啊？ 虽然啦吓，呢个 iPod 嘅专题喺佢收皮嘅时候，我哋有个出个专题，几年前嘅事啦。咁啊， 唔系讲翻啦， 详细可以睇翻嗰边。我哋呢度就系略略轻轻讲讲啦。 咁就卡式，咁 iPod 卡式啦。然后咧，另一跟住咧，佢推出咗细啲嘅 iPod 就iPod Mini。 iPod Mini 用嘅就肯就系Fast Nano 啦，已经系啱啱讲啦。 系啦。也就再小的 iPod Nano， 而最后的去到你就连个 Mon 都冇嘅 iPod， 冇到 Nano 先出 Shuffle 先嘅 Shuffle 先香口胶，然后 跟住出口嗰阵时候，第一代嘅 Shuffle 系俾人屌到，出的时候全世界哗然，系咪搞错啊？又冇得拣歌，又冇荧幕，乜 Q 都冇，但系好捻好卖。 首先就系一好平。1000蚊，我记得好似唔知1000蚊都唔使啊， 唔使， 几嚿水， 几嚿水，我记得好似$100美金， 系啊，好平嘅，同埋一个好处就咩？佢戴住嚟跑步系好舒服噶，因为佢嗱，佢咁细个，佢又轻，你塞晒所有歌落去，跑步跑步，我自己有时开车，有时喺度散步啊，咁样唔使用脑揿住佢，一路听，有个乱咁瞓，或者系插住即咩？插住个电源咧，又可以当住播机播，瞓都得，仲得。好玩噶，有时又系佢细咧。 你冇得拣歌，佢因为佢点解叫 shuffle 就因为你冇得拣嗰个随机播啦。理论上你只系跳歌，即系呢首唔啱听都可以揿，你可以揿下一首嘅都系。咁第一代咧就系长条型嘅，系同当时 M P V 差唔多 size 啦，一嚿香口胶嘅 size。第二代嘅 shuffle 咧就是、一个夹好细啊，佢连充电头都冇 ，shuffle 嗰种尚且系可以咩？ 用 USB 充电，佢系用一个叫做咩充电头，一个 佢用3.5寸个头嚟充电嘅， 再加埋全摄像头添，两一次包埋 啊！所以充电中系唔可以听歌嘅，因为都系用紧同一个3.5寸头。 系啦，但系第一代可以咁啊， 嗰阵时冇无线耳机， 但就真系好个口潮嘅，因为夹住喺身落去好又，但系耳机又系好潮嗰样嘢嚟噶， 即系变成就系 MPV 机同 iPod。两者理论上是同一件嘢嚟嘅，理论上 iPod Classic 又好 ，Shuffle 又好，咩都 Nano 都好啦。理论上都系部 MP3 嚟嘅，啊，当然你可以话后屘 Nano 变咗做 MP4 啦，即系可以播片嘅都好啦。理论上一样嘢嚟嘅，但系一部 iPod 同一部 MP3 机系两回事咧。MP3 机嗰阵时讲紧系100多蚊、几百蚊，但系 iPod 系好卵贵，身份象征嚟嘅嗰阵时系，即系。 但系不过我就攣翻，我就 Nano 就唔系冇点买，因为 Nano 嗰时候已经开始入咗iPhone 年代啦。 Nano 嘅最后 win 嘅年代系同 iPhone 系重叠嘅，甚至中间仲要出个 iPod Touch、iPod Nano Touch 啊。 系啊， 即系佢基本上同个阉咗通讯功能嘅 iPhone 系冇咩太大分别嘅。 但系 iPod Touch 系其实都几受欢迎嘅一段几长时间，因为有啲人攞嚟，因为佢嘅性能够强。 我调翻转问你，你几耐冇用过 iPhone 嚟打电话？基本上都系一部处理中心啫嘛 ，iPod Touch 一样做晒所有嘢。点解佢要停产？系因为主要系自己打自己啫嘛。因为 好似我而家咁样，我冇咁样，我几可以打电话啫。我而家纯粹攞嚟总之又俾我上到网得噶啦。咁其实同 iPod 冇分别噶嘛。 上网睇片之如此类嘢，佢为咗分割功能 ，iPod 系冇得上网嘅，佢冇个移动通讯模组。但系除此之外系基本冇乜分别。当然啦，佢唔会用紧最新嘅晶片，最新嘅嘢通常系旧嘅 iPhone 吞落嚟嘅。咁一过咗一段时间，咁而家呢条产品先咪俾 SE 取代咗咯。即系一个用旧零件砌出嚟次一等嘅 iPhone， 不过只要到而家就最少都可以打电话，都系嗰句啦。你有几何打电话而家？ 所以啲人测试咧，蓝牙耳机咧测试打电话功能，我觉得都几多鸠鱼。而家都冇人打电话噶啦，而家全部都系 WhatsApp 啊、Line 啊、QQ 啊咁通。 咁啊，除咗 MP3， 仲有 MP3 机啊，仲有一个变种啊，我。一路都通常会分做另一样，但其实理论上佢同 MP3 机系同一件嘢嘅。不过佢主打嘅就系录音，佢通常会有个好强悍嘅录音咪。相对嚟讲啦，睇你睇买几多钱啦，由几百蚊一部到几百蚊美金一部都有，几千蚊都有其实。录音笔啦，最常见嘅地方其实就系记者会，即系我好鱼啊，即系全世界攞录音笔出嚟嗰阵时咧，我系攞部电话过去噶咋。即系而家就好多咗人啦，都嗰个年代。 而家好多人，而家咩？应该就系而家咧，反而用电话就多过用录音笔噶啦，因为方便啊嘛。电话 我哋都老闲会一家要讲翻啲旧嘢啦。录音笔就一个理论上一个可以录音嘅 MPV 机，佢有一个好靓嘅头， 有时可以有啲好专业嘅输出啦，视乎你买到咩级数啦。真系专门录音用嘅，尤其啲采访啊、访谈嗰啲咧，就以前会用咯，而家就通常系电话搞掂埋噶啦。因为你电话其实一样，或者相机都系啊，你可以博靓咪啊嘛，你唔需要再搞一嚿专门一嚿嘢出嚟。咁而家比较少见啦，都记者会先会比较仲会见到有啲人用，因为佢容量大，你可以重复听，收音相对比较好，而且硬净。 嗱，而家咧其实咧系仲有呢样收音，不过就唔系录音笔啦，系录音机，两个立体声头嘅。你有时喺啲专业门铺都仲见到有人玩呢啲嘢，我甚至见到人都听先，几年前咧，呢两三年前咧，我搭升降线。又见到有人咧，就攞住一个好似你啲事前嗰部文咁样嘅录音机，摆去嗰个新岸线上面嗰个喇叭嗰度录嗰啲广播声音。 即系因为如果调翻转，你需要相当地好嘅收声音咧，诶，当然有啲好专门嘅录音嘅器材啦，又兼容翻个相对比较方便嘅，所以点解好多时都系记者做咧？佢作为专业媒体，佢点都要有啲有翻咁上下嘅质素。但是因为他要走来走去跑来跑去，甚至要那些东西怼来怼去的，所以他又不可以做到那些电视台那些去到女到老年那么大那些吊高那些咪，他又做不到，因为你可能要走来走去。那么录音笔是存在了很久的，但是在一般人做就基本上被 iPhone 代替了，或者 smartphone 啦，因为电话一样可以博个靓咪啊嘛，理论上 电话就都有点电话，其实我曾经 我都买过呢类似咪，其实嗰间厂都出过类似产品，但你用电话呢，其实就是最麻烦就咩？你录录音一时突然间人打电话嚟， 咁通常就系博啊，识沟咗佢噶啦。 但系有时麻烦，但系有时你需要电话嚟喺度即搵资料嘛，所以通常咧，你真系做演出录音嗰啲咧，即系你成日录音嘅记者咧，你系需要买嗰啲录音机嘅，一嚿有个立体声两支咪嗰只咧，其实而家仲其实几受欢迎嘅，即系如果你需要专门工作。 所以话见得最多咪就系记者会入边个台上边咯，我好记得每一次都系开记者会，有时动漫节啊嗰啲都会去记者会啊嘛，咪成班人拥晒出嚟咯。 系同埋嗰啲电力够长啊嘛，你唔惊录音冇电啊嘛。 咁啊系啊，系你 iPhone 嘅话，你录音嘅话咧，系讲紧两三个钟头就收皮噶啦。 即系有时去到你话去到富士电视台咁样60个钟头嘅啫， 好捻淤噶！你部机如果冇电嘅话，你望鸠住你部机，你见到行到一半冇电，你要冲过去吉个尿袋落去，全世界望捻住你噶， 好样衰噶。系啊，所以其实所以入买呢录音机系有必要嘅，同埋有啲系真系叫你真系做嘢咯， 咪做嘢咯。 系咯，即系做嘢用咯。 喂，记者会梗系做嘢，屌乸声！你讲记者会玩噶， 系呢种情况咯。但系一般嚟讲，一般人嚟讲，你买过呢所谓叫立体声嘅，即系两支咪咧，左右交叉对嗰啲咪头，其实已经好靓噶啦。啲我都见到唔少，甚至而家有好多台，甚至你话去到好似DJI 咁样，佢出咗 DJI 咪咧，即系贵一只版本啦。佢本身佢嗰个咪头咧，其实包录音功能嘅，好干噶。DJ 即系呢个顺便插埋开讲嘅就系、是。DJ 咪就一代同第二代咧，佢个贵价版咧，佢本身其实你系本身系里边系有 SSD 系有 FS 嘅，咁你再之后咧你就算唔插落即系唔驳电脑啊，唔驳住 iPhone 咧，净系嗰支咪系可以60个钟头嘅，几干嘅，这个系即系所以佢买咁贵咯。后嚟佢 mini 版就 cut 咗呢个所谓叫离线录音功能，纯粹就咪头啫，咁平好多啦。 咪等于你个 MV5 啊。理论上都可以播落部电话到然后用作为收音噶，不过佢冇呢个独立嘅录音功能啫，咁啊呢咁回事啦，咁啊， 好，咁大致上差唔多啦，讲喺录音媒体嗰度， 声音方面啦，主要系讲紧同埋补完翻之前讲漏咗嘅嘢啦，吓， 系啦，系因为而家跟住之后就进入咗串流时代，就唔系我要讲啊，你又系另一个故仔啦，串流时代就系、是。 串流录音其实我哋有个专题嘅，都有几年前两三年前都有个专题嘅。 系啦，串流就另一应该咁咯，系另一个世代故仔啦，已经唔系我哋嘅年，即系唔系话我哋可以自己决定嘅，咪就系佢哋俾咩你听咪听咯，佢第一抽只歌你冇得听嗰种咯，都系嗰句买只歌翻嚟好重要嘅。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